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特首林鄭月娥女士咧，今日就發表佢嗰個施政報告啦。咁咧確實咧就都幾多人談論嘅。咁因為咧而家呢個即係非常之特殊同埋艱難啊嘅香港嘅警方啦，係嘛？咁我哋大家都知點解啦？啊，呢一年幾兩年發生咩事，無需要複述啦。而家呢個第四波啊，呢個瘟疫嘅疫情又係咁慘烈啦。咁我諗咧各位都知道咗，因为若有知道咗嗰啲要点㗎啦，係咪係呀，比如佢鼓励香港人年轻去大湾区啊，提出一个叫辅助两千几啊人嘅两千几至 两千个。 两千个香港大学毕业生去大湾区嗰度工作啊，咁呢啲咧都唔系话坏事嚟嘅，系几好嘅，系嘛？咁我向来咧年几两年三年前之前都讲，如果你话真系个大湾区可以做到吸引香港嘅年轻人同埋企业家同埋资金上去嘅咧，呢个系香港未来五十年啊，几乎可以讲话解决住屋用地啊，或者一啲经济嘅底线嘅危机唯一嘅出路嚟嘅。你而家冇办法，尤其而家俾外国围堵杀到埋身，但系魔鬼在细节。如果你又冇细节，净系叫啲人入大湾区，咁你又你两地个制度嘅巨大嘅差异吓，你冇办法解决。例如话呢个普通法制啊、医疗啊、教育啊，揸住个手机上去可唔可以睇得到出面嘅内容啊？同埋里边如果用微信沟通，会唔会因某啲字眼就半夜三更走上嚟敲门啊？呢啲佢一字不讲，或者佢冇同大陆啊，向嗰啲所谓嘅部委咧，系解决啲确实嘅问题。嗱，仲有其他好多嘢嘅吓，我哋咧不如咧择其要咧。就慢慢討論下，阿鮑生你點睇啦？ 嗱，其實你頭先都講得好啱啊，個魔鬼喺細節度，我絕對咧係贊成，好似我哋一兩年來咧係覺得大灣區係未來咧香港人咧嘅一個咧可以選擇居留或者工作嘅地方。問題係嗱，你就留意嗰啲咩究竟係咩可唔可以上網啊，或者咩字唔講得啊依啲，我覺得反而小事。嗱。我哋香港而家面临一个咩嘅问题呢？我咁相信系全世界里面都系数一数二，就是、人口老化嘅问题。咁、人口老化大家都知啦，即系而家嘅年轻人咧就唔结婚啦，或者结婚都唔生细路仔啦。于是我哋而家咧出生嘅人嘅数目咧，好似系好低啊，唔够一啊，好似 系。 即系如果我哋个人口继续落去咧，系会萎缩嘅，因为死嘅人会多过出生嘅人啊嘛。咁亦都咧会越嚟越咧啲年轻人咧就要养多啲老人啦，因为无论喺社会福利啊或者其他方面咧，搵钱嘅人少，而即系所谓花钱嘅人多，咁呢个系已经系老生常谈，日本已经好严重噶啦， yes. 所以有人话日本会亡国嘅就咁解。 佢嘅过得一千年。 如果大湾区真系一个好地方。问题是乜嘢人去大湾区先？嗱、你成日讲以前咧，有套日本电影叫《游山节考》嘛。嗱，如果你想挽救香港嘅未来经济咧，就唔系年轻人去大湾区。而家年轻人上唔到楼，冇地方结婚，甚至冇地方做爱，系嘛？土地问题啊嘛，咁样嘛。咁你系咪应该我哋嘅人口政策，政府系应该迁徙或者系鼓励咧？系。例如嗰啲五十岁以上啊，已经唔生仔嗰啲啊，又或者咧已经咧，其实系自己两公婆住一千尺地方。 首先新移民啊，唔好落嚟攞居屋啦，我公屋啦，就地喺大湾区嗰度落实啊，就当去入大湾区。 嗱，呢个第二个问题， 当咗嚟香港得唔得咧？ 系啦，你继续咧就容许呢啲新移民嚟香港，咁啊所谓有人认为占用公屋资源啦。咁你后生仔又叫佢返大湾区，咁香港咪越嚟越少后生仔。嗱、我哋嘅人口老化已经好严重，呢个人口政策呢係同而家我哋无论西方或者日本国家希望改变嘅人口结构嘅政策呢 係背道而馳嘅，即係你搞到香港係越嚟越少後生仔，因為如果後生仔真係發現大灣區好呢，湧曬去， 佢哋自己會去。 咁我哋而家香港咁咪全部係阿公阿婆，咁點搞呢？以後香港 你提出呢個當然係大灣區未來一個細節嘅問題啦，係咪？正如我哋成日講啦，呢個大灣區我哋唔應該抗拒。但亦都唔係話阿林鄭或者大陸政府喺三四年前咧僱用香港某啲嘅工資咧喺度宣傳，哇！翻去大灣區靚仔大把前途啊！啊，你哋有錢揾啊，可以入去揾飲喜茶、珍珠奶茶。唔好講呢啲咧，你同我大家心裏邊都唔信嘅口腔期嘅小恩惠，你都知道。而家你頭先話，如果你叫香港年輕人，唔好講年輕人，三四十歲嘅人入到去，第一佢入去做乜嘢？嗱，呢個問題其實同 BNO 移民英國一樣啫嘛。呢個現實嘅問題，因為你入大灣區可以做到乜嘢？嗱，收入唔好講先，係嘛？嗱，收入唔好講先。第二就係嗰個社會嘅環境有冇一啲咧人權自由，唔好講民主啦，一啲免於恐懼嘅保障啊，啱唔啱啊？嗱，而家好多人要話走去台灣，咁美國一廂情願都個個都知道台灣你個收入啊係同香港爭一決，但係佢都願意去台灣咧，或者因為嗰度嗰個環境啊，令到佢哋免於恐懼，係咪？係。咁你嘅大灣區都係嘅，好多細節嘅，你細節咧可以講幾日嘅，例如話，我有講細節，而家呢個叫後任總統拜登，我點解話佢揾老襯呢？其中佢嗰條政綱就話，佢上咗台，民主黨政府為咗免除嗰啲咧校園槍擊案啊，嗰種咧街頭槍擊嗰種恐怖咧，佢會向全國咧係強制咧係回購槍械，係一句啫噃。咁耐咧，半年咧，我聽呢個拜登咧喺呢個總統辯論啊，或咩一句喎，向民間回購槍械。我當然知係分階段啦，細節啦，第一，你知唔知美國有50个州啊？有一啲州，譬如紐約啊，譬如加州啊嗰啲咧，知識分子屋企冇槍械嘅，你話喺呢個波音廠或者叫 Microsoft 嗰度做嗰啲 Yuppie 屋企可以冇槍嘅，因為佢哋咧好和平啊，好有知識。但係講到有啲州咧，屋企有100几、200支槍喎，同埋槍械有好多種嘅噃。长枪、短枪、猎枪、.38啊，红星、黑星，话德国制、俄国制，我仲有子弹、啊。你没收枪械，你系没收几多啦？唔好讲啊，第二修正案嗰个宪法先。你系咪没收晒啊？即系唔好讲话没收啊，即系你又强制回购，佢唔敢讲没收。回购啊，第一你出嘅咩价钱？第二你回购几多支？第三，人哋有100支枪，但系只愿意卖95把俾你，因为你嗰个价钱好吸引，几多钱一支？ 仲有回购，如何准唔准买新枪？ 我 可唔可以旧换新？ 3个月之后，我发现嗰度咧附近有啲野狼出没，我可唔可以唔需要话俾你联邦政府听？我另外再添置多5把，嗱，我卖咗30把俾你，收咗钱啦。我 系 咪会签一？我系咪要签一个协议？就系咧，嗱，我卖咗之后，呢一家人我只可以，你只准 keep 住个 quota 系5把，我唔可以再添置。同埋你点样决定系5支？我隔篱嗰个系咪3支？定系全个摊都系5支？5支枪？定系咧你系回购至1把？定系零？喂，呢啲咪细节咯？仲有你咩价钱？乜嘢价？你有几多钱啊？乜嘢价？好啦，同埋我开个价，我唔想卖俾你，但系呢支.38咧，我曾祖父传落有 sentimental value， 你上门要强制回购咧就唔理，系都要咧回购呢把，我唔肯一个要，我唔肯一个要，上嚟收购嗰个当然系差人，然后发生枪战点算？当初错则口角系咪？啱啊？喂，官司啊！都可以打几千万宗上亿宗啦， 陶生，你都知。 我而家问个就系呢个叫细节，所以你个拜登系搵嚟讲啊。喂，仲有我买咗之后啊，我收嘅钱使唔使交税啊？ 唔需要噶，陶生。 所以你拜登系搵老衬。 左翼最中意呢啲咁嘅道德高地嘅口号。 系啦， 讲咗当做咗， 讲咗当做咗啊！嗱，你睇住啊。4年之后，如果佢落实得到咧，我光明顶不但拆招牌，我仲攞4年嘅人工捐晒出嚟，唔好讲话攞嚟接济咩，因为惊使钱捐俾公益金。 所以点解我哋喺呢个电台啊呢、這个节目啊长年咧系话拜登唔得咧？呢、這个唔系话同反中啊咩中国香港啊啊嗰啲咁嘅因素，我向来都话唔倾呢啲嘢。系一睇一眼睇得出呢啲左交啊，系最叻系吹水啊嘛。啊，讲到好大嘅 plan， 好 grand 嘅名词，但系细节欠奉啊嘛。 嗯， 你点样回购枪械？你讲啦，你讲啦，而家你叫拜登，你唔好扮懵啊，你而家做啦嘛，你而家后任啊嘛，你而家组织内阁政府嘛，你唔好扮老人痴呆啊！啊，一个月内你即刻宣布如何向全国50州分阶段回购枪械。 我最感兴趣咧就唔系依部分，我感兴趣就系佢嘅抗疫政策，因为你记得当初选举 又 嘅时候，佢强烈攻击啊 Donald Trump 嘅防疫啊嘛，系嘛？咁而家佢后任啦。咁啊，睇下佢嘅防疫政策， 冇错， 系咪可以咧搞掂呢个美国嘅疫情？ 所以今晚嘅话题叫口号dot政策dot细节，所以将美国同香港平衡阅读。广告翻嚟再讲。嗱，所以咧，乜嘢政策、乜嘢施政报告词汇讲到几动人咧，都冇用。何况呢一位女特首咧，佢讲嘢个腔调咧，出名系平板、机械式，同埋真系冇乜嘢起伏啊，系令人即系讲坦率少得罪阿姐。听佢讲20分钟，我谂好多人昏昏欲睡。我谂今日有啲相啊，传咗出嚟。 阿曾国卫咪？顶唔顺咯， 顶唔顺啊！呢即系佢啲头马嚟嘅，啲心腹嚟嘅。 系啊， 今日嗱呢啲唔系 fake news 啊，真系有人影到嘅。 系啊， 同埋曾国卫处长喺北京听习近平主席训话嗰只紧张啊，喺度抄写嗰种判若两人啊。嗱呢啲都系细节啊，睇得细节啊知真假你知啊，讲翻呢个叫拜登先拉远少少，佢话咧佢有办法，你有咩办法？你上到美国，你做到总统，佢有咩办法啫？抗疫有咩办法啫？好简单啫嘛，内你就靠一班医生嗱嗱声咧，系研究疫苗。而家 Donald Trump 帮你做好啦，有疫苗出嚟啦，系咪？好啦，外不外几招啫？好似香港咁强制性叫戴口罩，全国50州，有冇可能咧？梗系冇啦，美国民族性唔同啊嘛。点解鬼佬抗拒戴口罩啊？嗱，都唔系错得晒嘅。嗱，我举个例俾你听。我谂你都有同感。你如果戴个口罩，好似而家咁，譬如要去睇戏，一定要戴口罩嘅话咧，系唔得嘅，因为咧你用个口罩呼吸咧，啊嗰个口罩嗰个鼻梁翼有少少嘅窿位咧，而啊你又揿实嘅话咧，你嗰块眼，如果你戴眼镜咧，嗰副眼镜片系会朦胧啊，系睇唔到嘢嘅。你去睇画展又好，你走去咧喺街嗰度咧，如果你话长期戴住个口罩啊，个戴眼镜嘅人士咧，嗰、那个镜片一朦胧咧，那个视野模糊，好容易俾车撞噶，撞灯柱都得噶。所以這個呢个咧强制性咧，系戴口罩系根本上系，我觉得技术上系唔可以24小时。你知啦，除非咁嗱，我讲细节啊。对于深度近视300度以上戴眼镜嘅，你要佢戴口罩又有份又防备个水气，你叫佢唔好戴眼镜，就每人派呢个叫叫佩戴隐形眼镜嘅津贴。 依样戴咗抗疫，依样同西方嗰、那个即系人权， 鬼佬梗系唔会同你戴啦。 人权嗰个概念咧，就系有关系嘅，系咪啊？譬如话 人权固之然啦， 即系因为譬如话啊，即系讲远啲，即系譬如我话安乐死咁样先算。咁有啲国家系可以个法律系 OK， 但有啲特别系喺亚洲地方系唔合法嘅。咁依样就关乎佢哋对于生命系咪我能够去自主操控啊？好多唔肯戴口罩嘅啲美国人咧，佢系觉得喂，我系有权去选择我冒唔冒呢个风险，或者我去判断呢个风险咧有多少大， 佢判 唔系由你政府去讲嘅呢样嘢咁样。 譬如佢可以揸架车穿州过省去啲乡下森林个湖边度钓鱼，喺呢个过程里边，佢架车行过某一间铺头，佢又去买啲嘢食餐饭，然后佢知道拣呢个角落头嘅位，佢选择全程唔戴口罩。你唔好去夹佢，佢话佢呢个系佢嘅 civil right， 同埋佢自己嘅叫 citizen awareness。 佢唔鍾意阿芝阿佐呢啲中央政府好似中國人社會呢要教你說三道四，你要咁你要咁，佢唔鍾意做一個 nanny state 嘅 civilian。 係呀、 啊、一個呢叫做叫媽咪媽咪國家， 就算唔好講美國 BB， 即係我嘅理解，譬如德國有啲高速公路係冇限速嘅， 冇限速，佢信你有自律啊嘛。 係啦，咁呢樣嘢咧又係一個咧，即係好唔同嘅，即係嘅叫哲學或者好民族性又好。 瑞士、奧地利嗰啲咁嘅火車係不設買飛，你可以咧唔買飛上車， 嗯， 冇人。 因為你一 但係咧，你係一個。Decent 嘅公民，你唔会咁做、 嗯， 你唔会搭霸王车，系咪？ 嗯， 你系一个你觉得自己系一个世界公民嘅话，你会自动买飞上车，啱唔啱？系咪？ 系啊， 所以咪咁，你香港唔同啊，中国人社会唔同啊， 嗯， 房拆金房， 嗯， 咁你点样叫人哋命运共同体，全人类要行中国模式啫？冇可能噶嘛，系咪？ 唔系到时咧，又系咁噶啦。拜登搞唔掂咧，又会啲左翼又会出到嚟，系呢个Donald Trump 下赖低， 遗留落嚟嘅。 即系呢个好似当初阿董特区政府 一样 啊。港英留低嘅地雷，港英唔得閒留地雷。港英留低最大嘅地雷咪你咯，你嗰陣時係廢 話。唔緊要，你用呢個邏輯，你用呢個邏輯得嘅。咁如果咁呢個邏輯話 Donald Trump 執政嘅時候，你哋肥得咁勁，可唔可以賴係奧巴馬留低嘅地雷咧？ 當然啦，係嘛？ 你哋又唔會咁講嘅喎。 你而家通識教育係港英留俾你嘅嘛？你自己作出嚟嘅嘛？你咪自己一副都係咯，係咪先？新聞翻嚟再講。Smart Talk。呢、这个唔止系大湾区啦，你就算话而家叫成立一个叫深港科技创新一条龙或者叫生产线啊，都冇细节噶。譬如话你以往咧深港互补同合作都仲有啲意思，因为你系一国两制，同埋生产晶片啊这个美国咧都承认你系一国两制， 嗯， 或者出于某种原因。佢隻眼開隻眼閉，有啲晶片佢唔運俾深圳，但係運俾香港，咁呢你就可以深港叫科技創新呢就互補呢係一 個。或者一直講咗好耐嘅前鋪後廠，或者前鋪後呢、這個。 係呀、以前講開 嘅。廠啦乜都好啦。 曾蔭權啊咩梁振英呢咩搞好內交，呢啲唔係新嘢嚟。 嗯。 但是正正是你林鄭今日都識得交代，而家咧國際嘅形勢咩都變化曬。咁你如果仲係深港科技創新，咁啊請問喺大埔科技園嗰班啊，係應該何去何從咧？ 啊， 因為已經被美方宣布咗係一國一制，佢會有禁運喎對香港。 以往咧，其實香港嗰個價值咧就在乎佢嗰、那個特別關稅區。 系， 同埋咧，香港政策法之下，佢享有嘅特殊地位， 包括嗰啲咧敏有啲高度敏感嘅技術，都可以俾香港。 系啦， 但系佢唔預理咧，香港有大陸嘅白手套喺度咧，係塌嘢翻去。 而家因為個政治形勢嘅改變咧，依個優勢或者叫做依個價值咧，就已經係消失嘅啦。 因為破產。 咁如果換句説話嚟講咧？而家宣布呢啲咁嘅咩大灣區青年嘅就業計劃咧，在於深圳方面嚟講， 呢個係大前提嚟嘅。 其實人哋係唔需要你， 唔需要嘅，因為對於大陸嚟講， 第一 你都搞死自己一國一制，喂，以前一國兩制，我貪你啊，係有條美國線啫。 第一，人哋係唔需要用18,000到26,000咧去請一個咧大學畢業生， 係 呢一點係好重要， 係 嘛？另外。當然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地域上面嘅差異，好多人會認為香港嘅年輕人嬌生慣養，甚至咧對國家嘅認同感咧係有限，所以咧佢未必會樂意去請你嘅。 嗯，啊，呢個偏見啊，或者排港啊、民間啊嗰種僱主嗰種就固之然啦。你嗰陣時林鄭拍拍啰柚，你點會知啊？呢啲係咪？你而家你今日。倒貼啊，即係津貼2000個咁敲锣打鼓個個大紅花上可以做一場 show 嘅， 嗯， 大陸啲國企啊，甚至有啲咩請你做公務員添，但真正喺民間啲科技嘅嗰啲企業啊，就算講科技，佢會唔會請你啊？ 嗯， 就算係請你啊，咁香港嘅年輕人係咪淨係得科技一飯呢？ 嗯， 例如話戲劇界，香港嘅話劇可唔可以你林鄭搬上去大灣區嗰度做呢？ 嗯。 嗱，譬如话嗰啲咩，唔好讲啊，咩进念十二面体啊嗰啲咧，系嘛？最近嗰啲张艾嘉喺度上台，讲嗰啲叫全无政治敏感，嗰套叫媚，即系佢喺度吟诗啊，系嘛？吟嗰啲中外嗰啲咁嘅诗篇啊，咁样样，其实系一个朗诵会嚟嘅。 系， 咁呢啲你可唔可以啊？由呢班人带头，或者叫马俊伟啊，呢、這个叫黄秋生啊、张敬轩啊嗰啲咧，系嘛？入大湾区，香港嘅电影可唔可以你争取到大湾区同香港同级评阅咧？ 我先唔讲，好似你话有关于咩审批啊，又或者系嗰意识形态嘅问题啦。我先讲喺个市场角度嚟讲啊，你提及嘅呢啲香港嘅人才或者年轻人咧，系有嘅。无论演艺学院啊、城大啊、浸大啊，都有训练呢方面嘅台前幕后。但系要接受一个客观嘅现实，系因为即使系中国大陆嚟到香港，读完埋个所谓学位或者系专再深造嘅研究生课程，翻到去中国大陆，我第一手嘅资料啊，无论喺北京同上海，佢哋嘅人工啊，好彩嘅搵到工都系四五千蚊人民币，甚至更少都有啊。为咗入行，你谂下，即系呢个已经系佢哋拥有呢个研究生嘅学历，佢哋自己系中国嘅当地嘅大学生，佢都系只系一拥有呢个咁嘅人工。你谂下，我做咩要请你哋香港嘅年轻人上去咧？系嘛？ 以前或者你贪开你识英文或者咩，但系而家仲需 系唔需要嘅根本。 系呢啲就系 呢个大湾区嘅就业，当然啦，而家佢讲紧系创科嘅项目。但系其实除咗呢啲创科，以前因为你系香港特别关税区，喺香港政策法之下享有同美国或者欧美国家嘅特殊地位，呢、這个创科嘅价值先至有，而家系冇噶啦， 冇噶啦， 冇咗之余，头先你提及嘅呢啲艺术啊、人文学科啊，或者系中国大陆里边无数嘅大专院校都有开嘅科目，其实系完全唔需要你香港人， 绝唔系直情唔需要请， 平到笑。是 吧，譬如说上面有一个叫保姆的行业、 嗯、 上面大湾区有没有老人、啊、有没有些残疾人这些要照顾，当然有啦，贫穷、啊 嗯、 好啦、啊、咁你香港那些护老院、啊、或者香港的社工、啊、是吧，又可不可以搭这个大湾区顺公车，就由林郑推介那些部位、啊、放唔好讲啊，多500个香港社工上去呢个大湾区医院啊、护老院啊，照顾下都系老人啊。 嗯， 咁嗰啲大小便嗰啲一样嘅啫，唔理你咩事。 陶生，香港 首先你对社工呢个行业已经有一个政治标签，系咪？ 嗯， 系嘛？你唔会嘅，呢啲行业你唔会嘅。戏剧、话剧嗰啲，你界定出系文青，亦都唔会嘅。 嗯。 因为文青界咧啲年龄咧喺后边帮佢哋手做文宣咧，同埋个个咧都系嗰啲唔系朱海迪咧，就系、是、呢、這个罗冠聪啊嗰啲 fans 嚟嘅，咁咪大学生啊呢啲咁嘅，你系成个香港嘅一代年轻一代，你个心底里边个政治上系唔信任。不止唔信任，你将会咧系报复。 甚至你讲嘅，除咗理科嗰部分之外，文科大部分系被视为咧，而家林郑都已经系讲到明噶啦。 系啊，佢自己讲过，佢唔记得咗啫嘛。 系啊， 当佢跟住讲话要带年轻人上大湾区嘅时候，佢唔记得咗有好多嘅年轻人，佢系谂住要报复噶嘛。你香港都谂住俾黑名单俾香港嘅企业，叫佢哋唔好请啦。国泰航空公司系咁啦，系咪先？ 因为佢定性咗呢啲系反抗政权嘅势力嚟噶嘛，呢啲系佢你点会请佢？ 喺一个法治嘅社会，系除非你有法官判咗嘅案底嘅人咧，查过个良民证冇咧，咁你就话唔雇佣。但系而家喺中共嗰种咧政治啊标签化咧，佢你睇啲左报嗰啲大陆报纸嗰啲喉舌，佢一讲系一大片噶嘛。而家香港年轻人咧系对国家冇认同感，嗱佢一讲咧就全部都系噶喎。九间大学无论系医科啊咩，佢已经对你有一个成见咯。因为啲咩中大工程之嘢啊、理工啊嗰啲咧。全部有读医科有读工程有咩嘅？喂，你讲咗嘛喺嗰个施政报告嗰度，但系其实系做唔到嘅，系咪？啱唔啱啊？ 所以 好不幸啊！你唔好讲话最近一年你发生嘅事谁是谁非，因为你林郑讲啊嘛，叫重新出发啊嘛，系咪啊？佢话噶嘛，咩叫重新出发？如果重新出发，你又话叫年轻人入大湾区，咁你重新出发嘅同时，对于佢哋以往一年啊嘅所为而形成嘅政治判断，是否会因为重新出发而不予考虑？梗系唔会啦，系嘅就唔会系共产党啦。佢有个名词叫秋后算账啊嘛，呢个系到死佢都唔会放弃。 嗯， 好啊，咁净系话啊，你嗰啲年轻人，我就会逐个简述左派学校培侨乡岛嗰啲优先，但唔系左校都有好多参与。定系话喂，你每间学校九间大学，你要交一个叫品格审查报告俾我。就算是那九间学校他有关部门交给你，你都不会信的。你会用你自己的大数据追踪那里去对的，是不是？ 嗯。 喂，中间很多细节很多繁复的东西。所以我说为什么香港的记者不问这些盗玉的问题，这些就是盗玉。 我想这样都是他们会做一场的 show 啦，就是。 做 show 没有意思的。 是吗？ 做 show 这个特区政府做了 一千个 quota。即系开咗之后，咁又如何咧？跟住点咧？系嘛？或者补贴完呢几亿嘅抗疫基金攞嚟补贴，咁之后又点 咧？呢啲小事啦。话而家啲好多人喺度讲个钱啫。话做咩？喂，而家呢个外汇储备8000亿唔够啦，再派啊派。呢啲系最肤浅同最表层嘅问题。 嗯， 呢啲我哋光明顶冇兴趣加减数。 嗯， 我哋有兴趣就讲个实质嗰、那个逻辑啊啊。同埋嗰個真正嘅可行性嘅細節嘅問題， 嗯、 即係拜登口口聲聲話佢上台要咧係全國咧就強制性收購槍支，我話俾你聽呢、這個係行唔通嘅， 嗯、 因為一頭先講到一講到細節，你就知道係荒謬同可笑嘅，係、 嗯、 一樣啫嘛，係、 嗯、 嘛？所以成日大陸話齋，佢哋自己都知噶，唔好咁多假大空。呢、这个叫具体点咧？具体点，你有冇发觉具体呢个名词喺大陆嗰度最成 落实执行啊嘛？ 落实具体点落实咧，佢哋自己都 fed up 啦，呢啲假大空，所以下一步咪问具体咯。具体者咪即系细节咯，系嘛？ 冇噶啦。 Technically 你点行？ 就系、是、大家即系好多间嘅企业或者系建制里边嘅中人，大家认投呢2000个名额。 我唔好 一人啃一啲， 再冇讲啊！你叫五大地产财团一人投150亿落去呢、這个大湾区， 嗯， 系咪圈地啦？嗱，你话伦敦咁样有财团入去，已经咧买地，谂住发展地产，又香港城又咩？你将嗰度嘅热情啊，系用三成系用喺大湾区嗰度， 嗯， 咁其他啲人咪跟咯，咪信咯， 嗯， 五大财团边间喐咗？喐咗未啊？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啊！你嗰啲以前嗰啲殖民地政府嗰啲行政局啊，嗰啲嘢就系呢个政策掟出去之前，已经得到怡和太古香港地产嘅老板系不断去港督府 briefing 背咗书，系啦嘛，你认头啊嘛？阿邓兆坚，你系谂住捐2亿出嚟啊嘛？你真系起啦嘛？呢、这个叫做邓兆坚嘅医院咩嘢？系啦系啦咁，系咁我喺个施政报告3个月后就讲咯噃，系咪？啱唔啱啊？你要呢度齐咗，啲子弹齐咗，你先喺讲出嚟啊嘛，唔系话讲咗好 grand 嘅，跟住啊去啊再去落实咧，咁然后去抌心口啊嘛。而家冇人俾你抌到心口，而家香港 唔係，我記得有一年係咪嗰啲國企咪一字橫排行出嚟撐嘅？我唔記得邊間公司。 多啦，日年年啊，仲有你螞蟻金服啊，擺曬子彈搭曬棚，由上海由香港報出一個1000万亿金元製作華爾兄弟啊，呢啲咧流浪地球咁嘅大製作出嚟，都可以吹一聲雞，煙消雲散。 嗯， 冇啊，系唔会发生。咁你话香港而家变质到系一个咩嘅地方？ 嗯， 如果你有钱啊，你会唔会买落去林郑月娥呢匹马嗰度咧？ 唔系，我都觉得好嘅。今次咪大家讲清楚咯， 讲清楚 呢个施政报告 系冇问题嘅，啱唔啱？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即系讲翻咧呢个细节咧，嚟人哋点解 Donald Trump 我信佢多过拜登？佢选总统嗰阵时咧，讲到好似天方夜谭，你唔信？譬如话要喺墨西哥德州边界起埲墙，而且要墨西哥走数，冇人信嘅嗰阵时，哗哗声，觉得佢做唔到。佢一上台，佢做俾你睇，而且咧好多度地方啲墙已经接近起好。你而家听唔听到拜登上台话呢个 Donald Trump 恶贯满盈，四年来咧系坏事做尽，所以咧我要反其道而行。你听唔听到拜登民主党里边，我哋做咗之后会拆咗 Donald Trump 起嗰啲墙咧？梗系唔会啦，因为佢坐享成果嘛，系咪啊？啱唔啱啊？人哋讲得出做得到吗？你嗰度话上台会强制性回购枪支，你做得到咩？你一定做唔得，做到奥巴马做咗啦。奥巴马八年嗰时几多嗰啲校园枪击案，佢一路讲噶，话要呢、這个呢个管制枪支噶。咁嗰边嗰啲基层嗰啲呢啲美国啊中西部一样嘈下，咁咪缩沙咯，做唔到噶嘛。 咪讲咗当做咗， 讲咗当做咯。而家咪就系左交最叻嘅，讲咗当做嘅。人哋 Donald Trump 唔系啊，讲得出佢系做得到。佢话退出呢、這个。巴黎氣候協定嗱就退嗱，你話退咗啱定唔啱係一件事，佢夠膽做， 包括撤軍啦，係嘛？ 撤軍佢又做，喺佢四年內佢冇發動過任何一場戰爭。 但有啲左翼會認為佢個圍牆未起曬，就話佢冇完成。 哇！你咪俾佢做多一任咯，佢做多一任咪起埋咯。 係啊， 如果我係佢喎，係啊，啱啊，好多圍牆，喂，萬里長城係幾多年起曬嘅？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啊嘛，咁你咪埋单咯，嗰啲我睬你都傻啊，我系阿 Trump 都，总之我在任我有做到 ，OK，而且真系可以搞到墨西哥政府俾钱。嗱，而家你翻嚟用同样嘅标准嚟睇翻施政报告每一个章节咧，你就知噶啦。问一问两个字叫细节同方法。 咁啊，但系依样咧就真系啲。左翼咧就著數啲嘅，譬如等於嗰啲六方會談以前， 又係廢啊廢， 喺度吹到咧最後咧都係冇任何嘅嘢咧係會咧做得出嚟。但係 Donald Trump 你唔好理，佢最後都見咗阿金仔， 我自己傾啊， 係啊， 我俾個 iPad 佢啊，嗱呢啲靚女啊，嗱呢啲咩嘢嗱，係咪你聽我講有呢啲著數？咁人哋四年。阿金正恩有冇发射过导弹？ 仲有阿联酋同埋呢个以色列 系啊， 亦都签订咗 建交。OK， 呢啲好具体嘅。 呢啲咪叻人咯，你理得佢啊？系嘛，嗰把口讲嘢粗鲁啫。呢啲系细节唔重要嘅。系咪？我哋评价一个评论一个政治家系睇佢嘅大节嘅。佢嗰个， 但系佢唔够巧言令色啊嘛，即系譬如 唔紧要， 你睇翻奥巴马年代，佢好多金句啊，咩人生任何值得你去做嘅事都唔容易 啊，呢啲 没有理由不付出努力啊，唔好让失败嚟定义你啊， 系啊，呢啲咁嘅废话， 我哋唔惧怕未来，我哋打造未来，呢啲金句咧系好适合啲左交， 而家咪林郑咪学咗咯，咩叫砥砺前行就由头出发， 系啊，但系具体系点样做咧，你唔知嘅， 然后嗰啲下边啲策就好啊，哇，呢句好句啊， 唔系今日咧，你知唔知好多 好句啊，啱啊， 包括国泰航空啊、医管局啊、咩啲专上大学啊，全部系支持呢个施政报告，拍晒手掌啊！ 边一年佢哋唔支持啊？支持咗跟住又点啊？咪道理唔支持咩？你敢唔支持咩？讲到明啊，头嗰廿分钟中央，你唔支持，你想死啊？听晚11点。